行到，行致远。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白天依然是晴好天气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大气透明度高，适合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早晨气温较低，外出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多云转晴，北风2到3级，最低气温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，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回到的是肖邦的钢琴世界，他的两部钢琴协奏曲。我是王卓，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。永恒的魅力，和您一起分享的是肖邦的音乐，肖邦的钢琴协奏曲。可能平时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肖邦的乐曲啊、圆舞曲啊，可能会多一些，但是肖邦的钢琴协奏曲用整个的一个大部头的时间来放出，其实还是很少见的。肖邦一生就写过两部钢琴协奏曲，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听了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片段，那下半时段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听其中的部分。那钢琴和管弦乐队的作品多半都是肖邦在华沙音乐院时期的作品，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。